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35集。明白。议论还在继续，台上的校验官已经将画好的画卷展示给众人观看，以示结果公平。范柳儿和赵嫣的画是一个路子，皆是花园秋菊盛开的景色，平心而论倒也美丽，只是太过意境平庸罢了，自然得了后面的名次。秦青则是画了红仙子一大朵菊花，这大约是他熟悉的一种菊。画卷中只单单描绘了这一只菊花，纤毫毕现，栩栩如生。他也算是另辟蹊径，完全跑开了意境意趣之说，只大大咧咧地展现了自己的画功。一株红仙子跃然纸上，实在是美得很。但校验不单单只是考画技，还是要考画艺的。是以这朵菊花再美，终究也不过是第三。很快的便到了沈月的那一幅。沈月咬着嘴唇端坐在陈若秋身边，面上勉强维持着笑意，只是拳头却捏得紧紧的。放在往常，他这时定是笑得云淡风轻，接受着众人诚心的赞誉和羡慕。可如今这个二意就像是一个深刻的讽刺，让他觉得众人看他的眼神都是嘲讽和讥笑。沈月画的是残菊，风雨瑟瑟，院中菊花花瓣也掉了许多，然而零星的花瓣却还是牢牢地依附于枝干之上，挺得笔直，仿佛极有气节的大人物。而旁边还提了两句诗：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何曾吹落北风中。这幅画卷也算是立意高远了。一般来说，油画及人，画中残菊品质高洁，作画之人必然也能看出是正直高远的品性。主考的校验官最爱的便是这样有才华又有品格之人。若是沈月这一幅都不能拿到一甲，实在是无法想象沈庙究竟是画了什么。 呀， 白薇呀了一声， 画的这般好，怎么竟然是二乙？我真是弄不明白。 陈若秋也不得其解，起初他以为是沈月今日有些紧张，是已走岔了路，谁知道这话一拿出来，他便知道自己女儿并未做错，与往年的校验一样，的确是当之无愧的一甲。可怎么就是另一个结果呢？沈婉云有些幸灾乐祸，沈月才学出众，校验上处处压沈清一头，眼看着这回沈月吃瘪，虽然沈庙夺得第一也让他不悦，不过既然与他无关，他都是乐于看热闹的。台上的校验官令两个小童展开画卷，喧哗声戛然而止。画纸很大，而沈庙的这幅画却又留白太多。他本是画技并不出众，所以只洋洋洒洒地画了大概的远景，却意外地有了一种波澜壮阔的大气。而画卷之上，黄沙漫漫，一轮斜阳血色喷薄，一柄断剑立在黄土之中，剑下一捧白菊。这里头菊花似乎只是一个点缀，那么一小点，甚至连花瓣经络也看不大出来。可是在这画中，便如画龙点睛的一笔，苍凉凄清之感喷薄欲出。在场的人都是静了一瞬，隔着纸笔却似乎能够感受到其中的苍凉和悲惨，无能为力的挣扎。那是战争。陈若秋和沈月同时颤了一颤，看清楚了那画卷上究竟画的是什么之后，他们便知道这一场断然没有翻盘的可能。不错，沈月的确是意趣高雅，风骨不流于艳俗，能够照顾到品性和高洁。可沈庙这一幅画卷根本就跳脱了人这个自身， 若说沈月是借菊咏人，沈庙就是在借花言志。单独的人的情感怎么能与战争的残酷相比呢？难怪方才那些校验官要争执不休，迟迟不肯下结论，怕也是没想到这么一幅大气磅礴的画卷居然是出自草包沈庙之手吧。主考的校验官内阁大学士钟子期说道， 啊，学生沈庙，你且上来说说何以做这幅画卷。 每个得一甲的学生都要讲述对于拔得头筹之事的感悟，然而今日却让沈庙来说作画的原因，自然是因为众人皆是不相信他能够做出这幅画，怕是从哪里听来的主意吧。沈清笑了笑，低声地对一边的易佩兰说道， 哼，这下可要露馅儿了，可是真的不是他画的吗？ 易佩兰有些疑惑， 方才咱们也都瞧见了，他可是自己亲自一笔一笔画的，那画技便又不出众，画艺嘛，谁知道是不是有人指点。 沈清不屑地看向正往台上走的沈庙， 与他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，我还不知道他会什么，中学士这下让他说作画原因，想来他也是说不出来的，只怕又要脸面全失了。 易佩兰闻言便也笑了， 呵呵，我便说嘛，哪有这么快就成才女的说法，只怕是为了吸引那位。 他目光暧昧地往南郡席中定王那边一扫， 请了高人指点，沈庙也算是为了他殚精竭虑了。 沈清面色僵了僵，压抑住心中的不快说道， 且看看吧。 台上沈庙安静地瞧着展开的卷轴，他慢慢地伸出手，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抚过画卷。之所以做这幅画卷，不过是因为听我父亲说过，每年战场上多少英雄儿郎马革裹尸身陨黄沙，而路途遥远，只能将他们掩埋在战场之上，那时候西北沙漠，北疆草原，皆是没有菊花的。菊花盛开在温暖的南方，盛开在繁华的定京，这里歌舞升平，吃穿不愁，却是以边关将士的生命为代价。议论声渐渐停了下来，众人的目光集聚在紫衣少女身上，而她目光平静，说故事般的娓娓道来。我父亲曾言，因战争而殒命的将士们牺牲后甚至连一捧白菊都不能有，战场上不会盛开花，将士们连完整的哀悼也不曾体会，而他们的妻子儿女只能隔得远远的在故乡头上佩戴白菊，献上白菊。我想诸位如今能在此处平心静气的赏菊，皆是因为边关有勇武儿郎们的固守，可怜我并不能为他们做些什么，唯有在画卷上一抔黄土前画上一捧白菊，以慰英魂。少女站在风中，眸光清澈，说的话却掷地有声，仿佛天地间只有她的话清明悦耳，却如晨钟暮鼓敲打着诸位的心。沈庙微微垂眸，明奇的天家人不是要着手对付世家大族，要对付沈家吗？可天下之大，人眼都会看，人耳都会听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，先下手为强。既然天家想拿将军府开刀，他便让天下人都看看，看呢，沈家用命拼来的功勋，沈家用生命驻守明启的城墙，如今你们这些勋贵子弟在京城歌舞升平，都是战场上刀剑下血肉筑起的坚兵，踏着将士们的血，明启皇室还敢大张旗鼓地打压吗？你若敢，就不要怕天下人的眼睛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